横线的茉莉花才能出这么一斤的精华， 对， 让您好好的去品尝。而今天499，让大家拿走三斤，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是带着这份情在里面的，但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没有东西了，所以也给大家停了一段时间。 是是是。 现在刚刚给大家备了这些。 对， 有缘人吧， 这个好多好多这个预订商那儿，对，打了好多电话， 也是有很多的磨难，然后终于能给大家备到了。 是是， 反正现在能听到节目，就还保证能有。 是的，是的。 但是这档播完不保证下一档还能有给大家的播出， 对对对， 所以呢，能赶上就赶上，能抢着就抢着了啊！499，三斤青城好的茉莉花茶，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九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今天我特别高兴啊，因为现在市场上各种的阿胶产品真的是非常多。 是的， 咱们今天跟大家呢说点真话啊，因为这个阿胶的产品多啊，有可能有一些假冒伪劣，再加上大家又不太了解， 对 啊，但是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阿胶粉呢、啊，它是纯的阿胶原粉， 阿胶原粉、 嗯， 然后就给您改善口味。配点葡萄糖，所以您能看得到配料表的， 它含量真的非常高。 是的，刚才周老师说的一点特别对，就是现在阿胶特别火， 嗯， 特别又是这个季节， 嗯， 它更应该大家啊多吃点阿胶、嗯，特别是很多这个季节稍微上点年龄的女士，对啊，她应该吃点阿胶。那么这个在它的旺季的时候，需求量大的时候，市场容易出现鱼龙混杂这个情况， 嗯， 有的时候卖的很便宜，有的时候卖的很贵， 是 大家心里没有底、 嗯。 我给大家一个参考数值、 嗯， 这个东西是我们实地调查的一个结果，山东省东阿县当地收一张驴皮， 嗯， 鲜驴皮，一张鲜驴皮的话，两年的左右的小乌驴，这是可以开始做阿胶的这个驴皮，一张驴皮现在要卖到5000块钱， 嗯， 一张驴皮当中可用熬制胶的大概是在30斤左右，15公斤、嗯，那么以熬一斤阿胶需要几斤鲜驴皮呢？这个数据也很明确，现在、嗯、啊是需要6斤鲜驴皮。干的需要3斤，对吧？6斤鲜驴皮出1斤阿胶，一张驴皮5000块钱，30斤，数学好的话，大家都可以算得出来。 对， 一斤阿胶纯驴皮的成本大概是在1000元左右、 嗯，这都是明明白白的， 这是明账、 嗯。 然后呢，您再加上熬阿胶还要放什么黄酒、冰糖、豆油，耗能源，对吧？啊，现在都是大家烧燃气的。 嗯、 那么加起来这些呢，一斤阿胶的纯成人工成本再加上，大概应该是在1023差不多就可以拿下来。1023一斤阿胶的成本，如果您去衡量您买那个阿胶制品是阿胶原块也好，是浆也好，是膏也好，是液也好，它的价格低于这个，您可能就要考虑一个问号了，为什么它低于成本、 嗯、因为厂家不可能是赔本赚吆喝的， 亏本的买卖一般不会做、 嗯、是的，所以呢把这个成本给拿算了以后呢，您就知道如果他要说自己那个是什么原粉啊，纯的什么什么的、 嗯、 但是价格过于便宜的话呢，当然有可能他用的不是驴皮，有可能用的是马皮， 一张马皮 哎 200块钱可以， 对，另外呢比如说有些阿胶膏哈、啊、它比较便宜的话呢，因为它里边呢确实比如有什么核桃啊、枸杞啊、黑芝麻、冰糖等等， 还 冲了一些这种东西哈，当然口感上可能好了一些，但是呢，它可能阿胶的成分就要降低了。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明白白的消费啊。 是的， 嗯、 这个给您讲明白就可以。但是今天我们带过来的给大家的是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当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 嗯， 石朝贡，这是一个大牌子。 是的， 然后带给大家呢是他们的阿胶原粉速溶的， 嗯， 这个东西让大家很放心的是什么？因为您明明白白的可以看到，就是把阿胶直接研磨成粉， 嗯，加了一点点葡萄糖， 加一点点葡萄糖调这个口味，因为不加葡萄糖，阿胶的纯的那个粉是没法喝的， 嗯， 对吧？然后加了葡萄糖调完口味之后， 一包封装十克给您封好了，独立封好了。这一盒当中啊是6两300克。 嗯， 正常呢您可以扫码，上面的价格是999，他们统一的一个价格。 嗯， 这个价格也很有良心。其他呢有一些请明星代言的大牌子，半斤装的一盒超起来卖1500， 嗯， 对吧？那肯定是您花那钱是给明星的代言费嘛。 对， 咱们这个很 广告都出在您的身上。 对， 啊， 所以这个是人山东省聊城东阿县当地人自己就在吃的，很放心的一个老牌子。嗯，啊，999这么一盒，我们在北广购物曾经给大家也聊过这个事儿， 对 吧？ 799，我们曾经卖过799。其实这个价格呢，已经非常的优惠了， 合理了。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我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 嗯嗯， 我们的主品呢是阿胶速溶原粉，300克一盒，2大盒。 两大盒。 另外呢，我们的赠品呢是阿胶膏。 是的， 阿胶膏是500克一盒，2大盒。那么这加起来的话呢，将近 3斤2两 的这个阿胶原粉， 3斤2两的整个阿胶制品， 对， 阿胶原粉是1斤2两，再加上2斤的阿胶膏，然后这个您可以算得出来，因为本身一盒就是6两的阿胶原粉就卖999，这两盒加起来是2000块钱左右的市场价，今天是799， 对， 然后再送2斤阿胶膏，但是刚才周老师说了，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 是的，今天我们又立减200，599，大家就可以拿回家，当然这个价格很多听众朋友说，哎，怎么优惠这么多呀？石潮贡啊，这个产品呢跟我们合作已经很久了。 是的。 而且呢这个我们阿胶速溶粉呢在我们北广平台卖的真的是非常好。 畅销。 大家的回购率非常的高。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货源了，经常会听到朋友们问啊说有没有啊等等的。所以呢这个厂家也是对我们啊消费者和听众朋友的回馈和感谢。 是。 所以呢我们只有50个名额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 厂家是现在年底他们做一个感恩回馈月的一个新春的活动，所以呢特别是给了我们北广50个名额，因为人家还有自己的平台，就限这一个月之内只有50个名额，不是说今天这一档直播咱们50个名额，而是这个月之内只有50个名额，那个完了就结束了，50个名额可以享受直降200，51还是照样799，您拿的也很实惠，对吧？只有这50位听众朋友可以拿到599直降200的这么一个活动，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哈，争取是50个名额之内啊。 是的，是的。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刚才李佳给大家算了一个这个阿胶的成本， 对对对。 如果是真实的阿胶，它的含量非常高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价钱的这样的一个 标准的。您价格在那放着呢，因为。 是的， 它不能低于成本， 嗯， 但是呢您看这个里边成本最贵的是那张驴皮，那张驴皮那个6斤驴皮就1000块钱，可是它给您调换成马皮，您也很难分辨，一张马皮30斤40斤200块钱就能收购。 或者说里面呢充斥了很多的比如什么核桃啊，什么黑芝麻啊，什么枸杞啊，冰糖等等，其实它就降低了阿胶的含量。 您花那个钱买的是别的东西， 是的， 不是阿胶。 但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山东省东阿县的喝着东阿水长大的 小黑驴 啊， 熬成了真真正正的大家认为的道地的阿胶， 对 吧？ 是阿胶原粉， 对，原粉。 那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的主品呢是阿胶速溶原粉300克一盒，2大盒，而且赠品呢是阿胶膏500克一盒，是2大盒啊。 是的， 那么市场价呢咱就别说了，真的是挺贵的， 对对对对， 人家实实在在的你卖多少钱咱就甭说了。那以往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卖过799，就是这个价钱呢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好哈， 是的， 而且吃了以后呢对身体真的是有作用哈， 你能感觉到， 所以很多人都在复购，但是我们的产品确实有限，但是今天呢为了回馈我们的消费者，感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支持，在原来我们北广799的基础上又直降200， 是的， 599您就可以拿回家，但是我们只有50个名额， 只限新春活动月50个名额，是特别给我们北广匀过来的50个名额，50个完了就结束， 是的， 不是这一档哦，不是这一档啊， 不是的， 是整个这 个 月活动月 50个名额，所以呢，我真觉得大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或者您觉得它的好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 是得抓紧， 确实名额太少了。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觉得如果您真想吃阿胶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吃阿胶原粉， 原粉原粉， 因为它阿胶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比如像今年我们这个哈，里边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就是 阿胶原粉加上一点调味 葡萄糖粉， 葡萄糖， 对 啊，所以呢，真的，如果您想吃阿胶的话呢，就选择今天这个产品吧。 是的， 肯定是没得说的。 是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是来自于山东省啊东阿县的阿胶原粉， 是的， 300克一盒，咱们是两大盒。另外，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呢阿胶膏500克一盒，两大盒。这应该说阿胶原粉就1斤多， 一斤2两的阿胶原粉，2斤的阿胶膏，599， 阿胶制品达到3斤多。 是啊， 那今天的价格我们是一降再降，其实这个降呢是为了回馈和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就是这一个月一个回馈而已。 对，原来卖过799， 对， 我们的平台卖过799， 那是很火 吧，599又降了200块钱，599，但是只有50个名额。 是的 啊，这50个名额历时一个月的时间。 对，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真的名额太少了啊，也显得特别珍贵。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 400-015-5151，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9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不会。